的花篮。

秋，风霜雪雨过几流，历尽苦难痴心不改，少年壮志不言

草坡上你我相遇，相遇未及有别离，你挥笔到少女心愿，心儿留下痛苦 是你的背影，分手的时刻已来临，彼此成了陌生人。

们只能相亲，只能相爱。 好，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周冰倩演唱的《真的好想你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半时段音乐在旅途。 岁月的

降临丹雨八地上。 半间无间川水流，革命的友谊才开头，哪有力道能平水，哪有利剑能斩愁， 送君送到江水边，知心话风里浪里你心传，我只所表望君还。 送君送到大路旁，君的情永不忘， 永不忘， 有乡亲 心里凉， 歌山歌水 永相望，送君送到大树下，心里寂寞知心 知心话， 死里逃生闹革命，降临丹雨八地上。 半间无间川水流，革命的友谊才开头，哪有力道能平水，哪有利剑 能斩愁，送君送到江水边，知心话说不完，风里浪里你心传，我只所表望君还，望君

海水色彩斑驳，仙山琼阁何处寻觅，只见潮起潮落。

轻轻挥手间，背影已走远，带走我的思念，岁岁又年年。青山立两旁，白云为伴，拨动我的心弦。 草原之上，可

拉卡拉，这里做摩呀拉鲁。